講到呢度咧，似乎係應該聽個故仔係嘛？太悶啦！咁啊，講富流羅，富流羅咧係四法第一嘅，大家都知道啊。法十大弟子之中咧，每一個弟子都有第一，富流羅咧係四法第一。咁四法第一咧，所有冇佛法嘅地方，佢都去到说法。有一日咧，佢就同佛话：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嗰、那个地方系咩名？有名嘅，我唔记得吓。去一个国家说法。佛话：你要去嗰度说法啊？嗰啲人好野蛮噶，未必听你讲噶。佢话：富流罗话。佢唔听第一次唔听我讲，我讲两第二次啊，第二次唔听我讲，我讲第三次啊。我希望佢总有一日听我讲啊。佛话唔系，佢好野蛮，可能闹你噶、哦。嘿，闹我有乜所谓啊？佢又冇打我。佛话佢打你咧，咁佢打我有乜所谓啫？佢又冇杀我。佛话佢如果杀你咧，佢杀我更加好啦。咁为法牺牲啊嘛，系好光荣啊。哦。咁结果咧，佢都去咗，去咗咧，因为佢善事苦空心特实相啊，啊说法无碍辩才，结果俾佢化咗呢个人，呢、这个国家嘅人上咗法。咁咧，以富流罗为我哋嘅借镜啊，我哋出家人嘅责任系乜嘢咧？系运用佛法啦。系咪？运用佛法，你话好热，唔好去啊！咁即系等于我呢次嚟治疗啊，我啲徒弟就话：，嘿，香港好热噶，你唔好搞到去中暑哇！我谂谂下，中暑都要嚟噶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为法忘躯。古人咧，我哋知道中国啊。有三武救能，是吧？三武救能，三个皇帝都有一个武字的，三个皇帝都灭佛的。那后来呢有一个武，我不记得哪个武了，不是跳舞那个武，武器那个武。那呢其中呢就那个皇帝呢就听这个外道讲，那这个外道呢就成日咧，就要呢个武帝咧破取消佛教。咁呢个皇帝咧就好啦，大家嚟比赛一下啦，睇下边个佛法高强啦，边个法力高强咧就可以成为国家嘅宗教，其他嗰啲就消灭啦。咁咧，咪搭起个呢个台啊！双方面都来比，以前的人比武啊，我们就斗法了，佛教和这个外道斗法。那其中呢有一位法师呢就很有道行的，有个和尚呢就颠颠得得的，就饮酒食肉什么都来的，是一没有钱呢就走去问这个有道行的法师给钱了。这个有道行的法师呢又给他钱，给他饮酒食肉、哦、如果在你们看起来呢是酒肉和尚、啊、但这个法师呢慧眼识英雄、啊、知道这个颠颠得得的和尚呢是自然的、啊、他要饮酒给钱，他要食肉给钱，他好了，那天呢又上台比武了，上台比武呢，咁就佢道士呢就上台啦，啊显佢嘅神通啦，将呢支木棍呢吊正嚟，咁叫其他啲人呢去攞唔喐，咁搞咗好多好多嘢，变咗好多古怪嘅嘢出嚟啦，变完之后呢就话好啦，到你和尚圆通啦，咁嗰个法师呢就话你呀、啊、你是酒肉和尚，你就可以对待那些酒肉道士啦。 个走入和尚上台了，是咁嗰、那个嗰、那个道士就话：你哋嚟斗法啦，你能够言一，我就能够言二，即系话你做得一样嘢，我可以做两样嘢。咁呢、这个呢、这个走入和尚就上台了，上台话佢话我头先饮醉酒啊，你话乜嘢话咁？嗰、那个道士咧就话。好睇唔起佢，我话你可以做一，我可以做二啊！佢话哦哦，好啊好啊，佢咧就企喺度，翘起一只脚。佢话嗱，我做一啦，你翘起两只脚啦。嗰个道士咧，俾人激死吓，冇办法做得到啊！咁后来哦，佢人哋我你唔做得到，我做俾你睇啦。咁佢咧就将嗰个道士咧点样啊？咁啊嗱，拉咗佢件袍挂响度，佢话你攞翻嚟啦。嗰、那个道士咧冇办法攞低喐嗰条袍，哦，冇办法攞低条袍。咁佢嗰个道士话：佢话我唔攞得到条袍啫，我可以飞啊，我飞上攞。佢话你飞啊咁。一飞咁就扑咗落地，咁咧，总之咧，咁后嚟咧，佢就将个钵响度，吓嗱，我送个钵你啊，你攞啊，个道士走嚟摸，几百个道士喐都喐唔到，咁呢个咧就系话法力无边，仲系佛教嘅法力咧。神通咧系比道士叻哦，咁即系话出家人咧要有护法嘅精神哦。你唔好话啊，道士有神通，佢系有神通啊，收咗神通啊，佢呢个系五通咧，唔系六通咧，系咪？咁五通系有行噶嘛，但系真真正正修行人或者真真正正在内嘅菩萨咧，佢有六通啊，咁所以咧。结果呢他又说、啊、比武比不来比智斗智啦。他说你的佛经、啊、叫做内典、啊、我们叫做外道，外比你内大、哦。那那个走入和尚又答得好，他说哦，外比内大、啊、天子在内、啊、那些国民在外、啊、天子大啊，国民大啊。吓、啊，国民在外嘛，咁你话国民大过天子，罪应民斩，斩首。结果咧点样啊？你哋知啦。结果咪废咗道士，废咗道教，以佛教为国教，咁样就兴起佛教，毁灭咗对方。啊，唔使动武噶，佛教从嚟冇动武嘅。哦，佛教咧，真正佛教咧，唔会动兵。动刀动枪的、哦、无刀兵的，但是呢佛法呢是有特别的神力的。再说我们每天都念灵念咒的，旧时呢有一个道观呢在这个寺的旁边，但是呢这个寺庙呢香火就非常之兴盛，但这个道教就冷清清。这个道士就很妒忌了，他有一天呢怎么样，他生气就是放火烧这个寺庙，这个寺祠呢敲起钟来，大家来念灵验咒，念念念念念，越念越快，越念越快，所以叫做火烧灵验咒。有呢句说话，火烧灵验，念越念越快，越念越快，个火咧就由呢边咧调转嚟咧，烧咗边个？烧咗个道观。所以呢个咧就系《普门品》里边讲咧点样啊？《普门品》嗰句我而家我唔记得啦吓、啊，即系自作自受，哦，自作自受，结果烧咗佢。所以呢我们修行、啊、一方面要运用佛法，还要有自己法力无边、哦、 法力无边呢？嗱，凡系我哋念经嘅时候、诵咒嘅时候咧，都有一种灵感，都有一种感应。咁今日咧，今日你哋大家喺度咁多人喺度念经咧，嗰条蜈蚣都敢出现咧，去证明佢咧系同佢有电应受。假使更唔系你哋念紧经嘅话咧，可能佢受害好深。但系咧，而家咧就系少少啫。我哋佛教就系咁样解释，明白因果就咁样解释。假使根唔明白因果嘅话咧，就话：，你念紧经，佢都会嚟侵犯你。咁啊，佛经边度有咩啊？咁咁，实际上咧，呢啲系因果，有一段因缘咧，非报不可嘅。上次一步下，我啱啱讲我啲古怪嘢俾阿黎真听啊，日白层层见鬼噶，我咪亲自见鬼，有鬼上身嚟见我，一生应该是最后一次，亦是第一次就是了。哦，好灵验的，好咩？命感命应，显机显应，命感命应是实在是有的。哦，咁咧讲到呢度。